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154章葬礼。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袁子峰把身边所有能扔的东西都扔了个遍，能砸的东西全都砸在地上，直到他筋疲力尽地瘫倒在病床上，脑子里都一直重复着厉于锦所说的那句话。其实袁子峰心里早有预料，可他不想听到这结果。李于锦何其可恨，就连李琴书走了都是由他来亲口说的。袁子峰真的想把这人的心给扒开，认真地问一问他，你就沾了一点也没有难过吗？出乎意料的是，李于锦没说话。太阳已经落山了，黑暗逐渐吞噬这片土地，病房里没有开灯，李玉锦直挺着身子站在那儿，眼神里似乎在酝酿着什么。袁子峰看不清楚对方的神色，但隐约间从他双瞳之间发现了晶莹的液体，他心里微震。 我知道这个事实很难接受，但你必须要接受，人死不能复生，你总不可能去地狱里把他揪出来吧。 袁子峰的嘴唇紧绷成一条直线，执着地说道， 他不可能死。 这世上没什么不可能的，人死不能复生，子峰，你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好好的活下去，带上小叔的那一份。其实他是喜欢你的，他寻迁回来的那一次来找我，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告诉我他打算接受你的追求。 袁子峰身体微僵，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向李玉锦。李玉锦竟然难得地苦笑了一声，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做惯了指点江山的那个人，怎么可能放他从我身边走？所以那个时候我承认是我卑劣了，才说出了你之前接近他的真正目的，导致了他对你失去了信心。小叔这个人一直都是如此，最痛恨的就是被人欺骗，特别是最亲近的人。 袁子峰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就在李玉锦闭紧双眼的那一瞬间，他好像看到有什么东西顺着他的眼角滑落下来。李玉锦往前走了一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好的。 袁子峰再也没有说话，他看着李玉锦转身离开，直至身影消失在视线之中才低下了头，双手紧紧攥着被子。他很轻地笑了笑，忍不住开口骂了一句， 李琴叔，你这个骗子，你说好的不喜欢我呢，结果背地里把老子害惨了吧。 袁子峰说着说着就察觉到自己的泪水有些控制不住了，于是忙抬起手狠狠地抹了一把双眼，孰料因为这个动作，他的泪水反而更加的肆无忌惮地流下来。袁子峰只得一边恶狠狠地擦眼泪，一边恶狠狠地骂他， 你这个老混蛋，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一声，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 袁子峰从来没有哪一刻如同现在这样希望李琴书能够突然从旁边跳出来骂他一句小混蛋，可他知道这三个字他恐怕永远都听不到，纵然再怎么不愿意承认，可李琴书走了， 是事实，他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袁子峰一直没能见到李琴书的遗体，一方面是他依然不肯去面对真相，另一方面是他确实也没有这个机会。李玉锦说，李琴书的尸体被找出来的当天就被李家人领走了，然后火化成了骨灰，葬礼打算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办，正好是他出院的前一天。袁子峰自己拆了手背上的针，换了衣服，在护士强烈制止之下还是溜出了医院。他知道李琴书的葬礼在什么地方，还是偷看李琴书手机里的朋友圈发现的。李玉锦把李琴书的手机给了他，他视若珍宝，每天晚上连睡觉都放在身边。袁子峰是打算去见李琴书最后一面的，可是临到葬礼现场却有些思绪万千了。里面林林总总的站了不少人，有些袁子峰认识，有些不认识。天色灰暗，下着蒙蒙的细雨，袁子峰撑着一把黑伞站在最外围，他突然有些迈不动脚了。苏甜甜看到他，压低声音道： 子峰，怎么不进去？ 袁子峰看到熟悉的面孔，一瞬间情绪有些崩溃了，他下意识转身拔腿就跑，把苏甜甜吓了一跳。苏甜甜也想去追，但又觉得在葬礼上做这种追逐的事情不太好，于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了。袁子峰很快跑了出来，他把黑伞扔在地上，猛地蹲下去，用双手捂住脸，他的肩膀不断地轻耸着，有液体顺着指缝流了出来。他怎么敢见到李琴书呢？他怎么敢见到往日鲜活的李琴书，如今只剩下一张黑白的照片刻在墓碑上的样子呢？他承认，他还是怂了，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就好像只要不去看他，李琴书就依然活在这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他只是出差了，或者说他出国进修去了，说成什么都好，说成什么都比现在这样好。就算他们没办法在一起也没关系啊，至少他知道李琴书还好好的活着，说不定有朝一日会给他打一通电话跟他说 好久不见。 那天袁子峰在大树下站了许久，直到夏日的最后一道闷雷响起来，他才转过身一步步地往回走去。从此他被遗落在身后不远处那一方小小的世界里，再也不见天日。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